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多米尼加格尔比斯出版社出版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干部要做人民的真正勤务员》单行本。